锵锵三人行，现在我要让你当众看一个保温杯大叔，我一点什么都 我真以为他是做节目拿，原来他不是为了做节目，他真的自己拿。 我昨天是为了做节目， 对， 为了做节目，这个小果还给我泡了枸杞，但是他真的是平常保温杯不离手， 还里面居然装的是咖啡，说是、哎、 人家这就是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不是就是什么了，里头喝的是咖啡， 你们都不懂。保温杯大叔也有分类的，不同的喝法。第一个，不同的保温杯，我这个日本做的。第二个呢，喝的咖啡。第三个呢，我示范给你看，弄保温杯也有很优雅的，最好兰花指，那不是哎哎，喝一个，不是这样子的吗？兰花指这样，一点点，然后咖啡， 哎呀， 闻一下。就吐口痰，然后那不一样的，你知道，不要诽谤我，我像李敖一样发律师信告你、啊。 看得出来他心里藏着个女人吗？ 什么意思、啊？ 有些时候就在眉梢、眼角、小指头上显示出来。 是是、 很多女人里边藏着一个男人，这我 不是 都是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但是这个，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咱们不要讲多少种性别，我看每个人身上是男女的百分比。是看这个东西有多少， 没错，因为我们 这是有生理学基础的， 对， 因为男人身上也有雌激素，女人身上也有雄激素， 而且更基本就是说，所谓的 X 跟 Y 是当年的科学家从他们的角度把那个东西这样概念分 X 跟 Y 那个 genes， 其实这所谓的性别哈，可以找更多其他的指标来界定嘛。可是当时就把它这样分 X 跟 Y， 那 anyway 就大家都有那种性别的一个因子在那边，看你在什么环境长大嘛。像我经常说，我在家，我在女人堆长大的，一抬头都是胸罩内裤。 女人堆里面长大的男人，男性的特征会更明显。你倒刚好相反，是把你的女性激发出来。 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 我就是男人堆里长大的男人。我们家一个妹妹都没有，一个姐姐都就是兄弟。 所以你的， 所以我就兰花指。 你们俩都是， 其实 你想男作家，我觉得基本上都有一些女性的东西在里头，或者说我们怎么定义那个叫女？ 对，怎么定义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现在出现了一个语言上的困惑，就是直男。你哎，我最近发现我这有的闺蜜啊，她现在有，我认为她们语言的逻辑有点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一说这个，哎呀，你们直男，你们这些直男的，他聊不了这个问题，或者说这最典型就是你们直男审美。我本来整天说我这直男，哎，我现在觉得我有点抗议了。我是说，你这个女的，那直男有什么不对吗？难道你是找弯男吗？你当然是找直男。你将来找的老公和男朋友不就得是直男吗？ 你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吧？ 啊，对，当然，但我认为他这个用词不准确了。因为如果他们通常认为说弯的就是同性恋的话，直的就是，那么你们这些叫嚷着直男的女的，你们是异性恋啊？你们找的不都是直男？难道你们那希望我是个弯的？你？是什么意思呢？ 他们其实应该挺想你是个弯的，因为一堆女人要你个直的在里头干什么呀？人家就是，那我也恨不得有一个同性恋的男闺蜜，那男闺蜜一般都是弯的更好了。你不明白吗？ 直男当他说你是直男，重点在于没说出的那个字嘛，直男癌嘛，重点在癌嘛，他又不好意思骂你直男癌癌哈。那所以重点在癌，不在于 你。所以你这个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还是支持吴京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打了点雄激素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什么亚洲雄风，不是叫亚洲爱国雄风？ 哎，那迪士尼怎么都打雌激素呢？现在那个 Girls Power 在迪士尼所有动画片里面都是标配了。全是女英雄啊！现在就是最近那个《汽车总动员》都要搞一个女的在里面，就是女的车。嗯，这我们刮雄风，人家刮雌风啊。 女英雄一直都有不同的电影、卡通，重点在于说有女英雄的电影卖座一定比不上男英雄，到最后都是男英雄。 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 瞧你这个 迪士尼现在全是卖女的，人家已经开始卖女的了，我们才刚开始卖男的。 没错没错，那小俊俊，我一直说一定会有，因为你要开拓市场嘛，等于是说偶尔会有个儿童英雄，或者有个老人英雄，甚至有个华人英雄等等哈，在整个电影产业里面，我的重点是说，假如你看回去，女英雄那个卖座啊， 卖座能力一定比不上男英雄。 看你在哪里卖。 没有，因为很简单嘛，你观想的角度，我们看电影是有不同的身份认同角度的啊。那等于以前女性主义有一篇经典文章是说，有可能有女性的观看角度吗？是很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定要看 Hollywood 好莱坞的片，一定是要站在男人的角度看，你才有快感。比方说英雄救美，比方说金刚，对不对？一个毛手载着一个美女露笨一个胸， 你这个都是好早之前的概念了。现在人家拍的所有动画片里面都是两个女英雄，就没有男主角的，或者是女美女救英雄，现在才卖。你这些都是过去的概念。 娟娟，我完全同意啊。所以我跟你经常闺房起薄兮，就在这个矛盾就在这里。 这五个字我没弄明白，说 闺 房起薄气， 不是，就是闹矛盾啊，闺房闹 矛 盾 跟闺房起薄气。 哎呀，读点古文嘛，薄起薄是薄是薄起的薄， 是啊， 怎么呢？ 起薄气就心脏起薄气， 不是不是不是，息是那个， 你就当它新造一个词吧。 啊不不，这古语，我 你是说那个字吧？是不是？是那个 好像溪水细流的溪，可是旁边是一个 那个有那个文言文了 啊，对啊， 两个人发生一些隔阂呀、啊嗯、这个沟壑呀、啊、什么的哈， 没错。所以我刚的一 讲闺房，我一听就是产品闺房起搏器，好好，咱俩开发一下， 我们代言。所以我的刚一直强调重点，不是说没有，也不是说不该有，可是我们搞文化研究的要有一些指标看他们的卖座的爆发力。当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，总体来说是说他还是男英雄啊卖座爆发力大，因为在牵涉到你站在什么观点来看。比方说一个女的当头的哈，男的没办法认同啊。我们看电影有认同嘛，我认同我现在英雄去解决所有问题，去救美也好救国家也好，男的没办法认同啊。女的坦白讲这个认同力也不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女的一般哈，我不是说应该，我说一般是仰望，我要站在男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男的去救去解决难题，仰望英雄，这个才有所谓观看的快感。 总之我发现了你们两个当中，原来我觉得你是红那个不叫蓝颜知己，我现在才发现你的直男颜，你直男癌，他才直男颜，你比他更厉害。 当然了，我早弯了，我早弯了，因为我都是不在乎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全冲着你们女的高兴。但是就是我现在是这么着，其实呢，这个我觉得我跟这个女性的这个闺蜜啊，我没有什么原则，你好哪口我就跟你来哪口，你喜欢她吗？喜欢吗？好啊，女的女子就是强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是为了我的女主们啊，我要告诉她们，你们的审美不要太粗糙，不要太单调。比如说我啊，早就准备归顺你们了，就早就准备做你们裙下之臣，你们说什么都行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是为了你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啊，我觉得这个女的也不要动不动老是说傻直男傻直男，你知道你们要你还 我对家辉是赞美， 你不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男女的这个矛盾呢，其实啊，我学了矛盾论之后，我就意识到不要想消灭，让它存在。其实我早弯了，但是呢，我为了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啊，我还要维持有点直男炎的这个状态。我因为我觉得，你知道吧，男的和女的聊天可以有很多种有趣的方式。如果真像这些女的们喜欢的，就是那种阴阴阳阳的那种男的，对，那很好，我没有说不好，但那只是审美之一种。其实有的时候，一个有点演的有点像个直男炎，一个演的有点像个直女炎，两个人聊天呢，逗闷子啊，也很有趣。很多这种女权呢，要叫我说呀，不是你的这个文化，不是你的观念对错的问题，而是你太无趣了。生活没有意思，有时候要角色扮演的。你知道角色扮演吗？我老师李银河就教过了，教了角色扮演才好玩啊！你知道，义军哪天我跟咱们俩演一个，就办公室里， 我觉得 咕咚我就给你跪下，好舒服啊！真的，人生啊太丰富了，要充分的探索它的可能性。什么男尊女卑吧？我觉得你们现在聊这个都太凹了，男权女权，角色扮演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咱们做节目。 就三个扮演，我演直男癌， 这个， 你演直女癌， 我演 一个， 我演女， 你演， 我演大叔， 你演去世， 我演送毛巾的， 对对对，但咱们还是回到现实啊。 我脑子里已经开始写剧本了，等会儿再说。 对，咱们现在就回到现实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连食品安全都成问题，是吧？ 太无趣了吧， 太无趣。我跟你说，现实总是无趣的。海底捞我也挺爱吃。对吧，甚至那海底捞那个服务真的是，你知道叫到家里吃，你知道吗，在北京可以叫到家里，叫到家里他连围裙都给你带着，那个布连桌布都给你带着，就是整个来了之后吃完了打电话连桌布全拿走，你家里干干净净，他能服务到这样一个程度， 再喷一点空气清新器更好。 对，但是老鼠该有还是有的，你知道吗，你可以看看这个现在爆出来的这个哦，哎呦，厨房现在也被约谈了，现在这个约谈就是说，这个北京人家有关部门就说了，你一个月内必须做到可以厨房公开。 一个月哇， 一个月整改，你再往下看，你再看这个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海底捞这个洗碗机啊，这个 油，西兰花 油垢啊，哎，那是谁的鞋呀，啊？就是哎，这油你看出来了吗？就海底捞，你再往下看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，这个家辉，你了解海底捞吗？ 有，我去内地有吃， 而且要开到香港了。本来 对，我就听说了，好多人在等待，活的好多学生。 哎，这件事，你觉得你来代表新华社来？ 不是， 作为新华社前员工，你也来评一下。 我去过几次啊，我也觉得也挺好，但我是看到以后觉得也是够恶心的。然后，但是这次不是重点是在于他后来迅速道歉嘛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还能接着吃啊，这样那样，那就围绕这个，大家觉得说，这什么呀？这国人太麻木了吧？怎么能说一道歉完了，大家就觉得我还是吃啊？怎么？但我说一个我亲身体验，不是在那个海底捞，我在上海。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，是吧？不是给海底捞的广告，而是给锵锵的广告。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。来， 没有，我就想起我有一次在上海也是去吃火锅，但不是这一家，我跟我两个朋友去，坐下就是菜，就是那些菜啊，烫的那些菜刚放上，一只老鼠啊，活老鼠啊，从天花板上掉下来，没掉进锅里，就在我们菜堆里，我三个人都跳起来了，就那个老鼠应该在那儿沿着那个墙在爬爬爬，一下子没抓住掉下来了，特肥一只老鼠，我们三个人呢就找店家，然后他说，啊，那给你换了。我说换什么换，肯定不吃了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环顾四周啊，所有的客人看了我们一眼继续在吃。 天哪， 没有人觉得，就我们三个笑眉搭眼走了。 这说明你这提供了旁证啊。这次他们有人说海底捞这个态度啊已经比很多餐厅好多了，就举的是这个例子。我就是说在哪儿，浙江还是在哪儿，就是有也是有一个餐厅，就说俩人吃饭，哎，凑一下老鼠爬过去了，活的从那走，爬到盘子里走了，然后最后找人家那的态度可没有海底捞好。 而且你关键在大陆，你举报就说你要去打电话说这些事情，很多人说找不到哪个部门，你得去查工商吧，他管餐厅，工商只管你营业执照，说找卫生部，那卫生部怎么就好像没有一个人，我觉得香港比如说就很清楚，你找那个食环署嘛， 对， 而且食环署他平时规定啊，餐厅里面这个灭鼠是他们很多就说食环署要做的事儿，它是公共区域的灭鼠是他们要做的，那么有一些公司他自己已经有请私人的来清洁的就不算，否则你公共的地方香港政府的这个食环署去承担的，咱们这儿好像我觉得这监管都说了多少次，你找哪个部门呀，对吧？ 那对我来说非常怎么讲，非常不幸的事件，因为不管那法律规矩那些我已经没兴趣谈，因为我最怕老鼠，对吧？我你门羹我最怕了，我其他都不怕，我一看到老鼠就整个发毛，整个人发毛，那个我好奇啊，比方说你说看到老鼠掉下来，你之后那个心理创伤怎么来平复啊？假如给我一定送去精神病院，一定吓得我发疯了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三个人当中呢， 哎，那可以索赔吗？ 哎，对、啊， 我不管了、啊，我发疯了，你赔我多少钱没有用啊？ 精神伤害可以索赔。 我们那三个朋友就是那一个晚上都在聊嘛，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一个犹太人的抖，他说我以为掉下来一只钱包，他都没事儿。然后我们确实受刺激，但是没有人。那你我说餐厅的卫生都没地方去打电话投诉，你这个精神索赔你找谁啊？我还得去鉴定啊。 因为我好多年前在九龙城有一次，我最爱吃的蛇啊，广东人爱吃蛇。鞋跟嘛，那个蛇，在一家店哈吃，整碗吃完了，好好吃啊！吃到最后两口，才捞到一只蟑螂死 半个吧。 啊，而且没有还好一个，好大一只啊，好像我的保温瓶那么大，要放这蟑螂。哇，我记得我恶心了一两年啊，一两年是根本一走过那种吃蛇的地方啊，我都觉得一阵恶心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。所以我好奇啊，假如说给我看到老鼠的话，那我真的会发疯。 你知道，你记得前两年那个新闻吗？那经理是多么爱护自己这个餐厅的品牌，说吃出来一个苍蝇，找着经理说：“你看看哪儿了哪儿了？没有啊，那么放嘴里吃了，可能就没有。”你说没有？哎，但是这次他们这个反应有意思，就是说咱们这个社会啊。对于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啊，我们已经退到了什么地步上？就是说，这次都在聊危机公关，说海底捞这个危机公关百分百打100分，他们就说这可悲不可悲啊？就是说，哎，很多人啊，哎，很多经济学家就开始分析了，说你看一个品牌的高美誉度，他的很多粉丝就能够在他遇到危机的时候啊，当然他们也指出，如果改得不好会透支这种美誉度等等，开始在聊这个。哎，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，真的是一个术的社会，你明白吗？就是咱们讲这个中国古代文化一直就有道和术，我们这个社会啊。和平年代啊，行的都是兵法，兵不厌诈，然后这个互相欺骗，不守合同，对吧？然后你看讲的都是术，我早就讨厌这个了。今天终于有人说出这个声音了，我早就讨厌这几年这么多的网站、互联网企业，一说起什么事儿就全是招，说你看这个是什么什么危机处理公关术，好像你犯了个错误，咣叽一帮专业人员来，这事儿怎么着？我们给你哦，然后就是上课程，像讲课，说好这个企业的危机公关做得如何如何，你要脸不要脸呢？就说做人，我就觉得骨子里这个仁义礼智信，这个礼义廉耻，说哎，我怎么什么岁数了？我开始讲，就是我今天发现中国的企业学啊，成功学啊。就在这个地上出了很大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让我觉得你还有没有廉耻？就是说，哎，你把海底捞，我刚才也夸他，我说是挺好，但是出了老鼠就是出了老鼠，态度很好那是应该的。你那99家那态度那都不应该，但是不是说你就什么值得原谅？像家辉这么怕老鼠的，我认为你说什么他也不能原谅。 对 对吗？ 好像这本来是一个你说这个术的横行，就是因为道的不彰嘛。大道之不彰，术之横行。 哎，真的是。 你本来最基本的一个事儿，你说餐厅最重要什么？干净，干净不是一个很基本吗？你那个服务，那些涂指甲油干嘛干嘛，这都是招嘛。当然服务要好，它之所以一开始能够起来，就是因为中国的服务行业都不是那么好，做的没那么地道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反过来最根本的餐饮业是什么？就是干净啊，这个东西怎么就忘了？而且我看有人不是写篇文章说他夸他整个这个公关的时候，他就说你拉出来中国的餐厅啊，哪一家后面是干净的？五星级酒店去看看有干净的吗？你说你敢说你没有蟑螂没有老鼠？哎，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共识了，我们不干净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呢？ 是我们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啊，对吧？ 他里面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海底捞或者说其他相关公司哈，另外的应对的方法哈，我们不排除他可以自己发动舆论。可是你刚说的有意思的叫什么 术 的流行，因为这个我们其实我可以更悲观的说，过去好长的时间哈，基本上在不管各方面商界还是日常生活，基本上一切都是看成斗争策略嘛 啊，对。 斗争策略嘛，所有在一切都是斗争策略这个逻辑思维下面，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被容许的。 对啊， 有他的 什么叫危机公关呢？我认为这里边你把危机当成了敌情，你知道吗？当成了敌情，那是监督你的《法制晚报》嘛？那监督你的媒体，发现了就是发现，他不是你的敌人呐、啊，他是帮助你，而且顾客更不是你的，顾客骂你也不是你的敌人呐、啊。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事儿就是讲，哎，出了个什么事儿就危机公关呢、啊？就讲这一套，包括一个电影怎么提高票房？你看我这么卖票，你看我那么卖票，就是没人说这个电影本身到底怎么样啊？ 所以成功就是合理的啊！你最主要是找寻成功之道、 啊。 你只要成功了，不管是危机公关应对这个卖票这个呢，你成功了就是合理的，就是斗争策略，或者说我的方法、我的术哈。那、这个当然就。假如这种思维真的变成那么普及，就把价值观，什么叫价值观呢？就是说，很简单，我是对于自己负责。假如我们从欧洲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对于天命也好，我说无上律令哈，一个道德的召唤，不管来自道德本身还是神哈，我就要对自己负责啊。我不是对于那个成功来的指标来负责，这个当然是说起来很闷的事情了、啊，牵涉到有没有宗教信仰， 这确实是就头上三尺有神明的问题啊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义军，接着评论。 没有，我就说你说这个树吧，我倒希望这个监管部门呢，别老光坐在那儿说道，你弄点树出来，你弄点招怎么去监管。你比如说最近那个荷兰不是出毒鸡蛋吗？不是全欧洲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吗？就是卖了17个国家吧，就连香港都有嘛，是吧？它是什么呢？它是那个养鸡场里面啊喷了一种农药，它本来也是清洁这个鸡舍是可以喷农药，但当中呢不知道怎么说误导掺入了一种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如果是人呢、啊、人吃了以后说长期啊高浓度食用呢，你才会对有这个病那个病。他那个鸡蛋里面其实发现了是0.0001%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好紧张嘛，因为是荷兰嘛，他这个在欧盟检验的标准非常之高。但是我听到那个新闻发布会上那人说了一句话，我就非常之心安，他说这些鸡蛋全部是有编码的，全部是可追溯的，他都能找回来。不但找回来吧，好了，那个农舍里面被喷过药的，你那只鸡不管你有没有中毒全都杀光。我天，这个代价太高了吧。那人家有这样的招，你做到每一只鸡蛋都可追溯，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特别放心。还有你包括像这个餐厅，有的像在英国，他们有时候可以在那个门口挂一个牌子，你的后厨的卫生评分是多少，你那个五颗星嘛，你打多少分？但当然，它也不是特别之普及。但是你这种招是可以学的呀。 大陆也有啊， 别早坐在那儿坐而论道嘛，你动点招。 大陆也有啊，可是那牌子是假的，星星印打上去。 大陆要不说为什么树的流行道之不彰啊？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是咱们的情况确实博大精深。你包括咱们这个饮食文化，火锅，哎。那在成都你因为确实是最脏的最好吃，我给我这个体会。你在那天我去成都，他们领我去一个好的地方，环境是好干净啊，当然后厨我也没看，但就是我怎么不如那个街边的那个，他就说那个脏的地方才好吃。你看他确实，但是脏究竟要脏到什么程度，是说有允许一个老鼠呢，还是允许俩老鼠呢？ 对， 还是你知道吗，这就是 对，所以古人说君子远庖厨，你不看最好了，你就觉得都香。 每一个人在厨房工作过的都告诉你不能进厨房、啊、你一定恶心的。每一个我从小就听在厨房工作过的长辈这样说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态度是这样，我有个好主意，可是很难实行哈。第一个是说煮的那些东西我倒不怎么怕，因为没办法，你防不胜防，而且到最后煮熟了， 老煮熟了也可以吃。 对啊， 我的天！ 哎，我好多年前在美国 Chicago 芝加哥唐人街就是一家菜馆吃饭，一盆鸡里面有一只什么小蚂蚁还是小昆虫啊？我说哎，那个服务员，那店小二过来呀、啊，我他很认真告诉我。说没关系啊，我说什么没关系，他说死了熟了， 对对 对, 对， 就像鸡了熟了就能吃啊，生的不能吃。 所以海底捞出个老鼠不可怕，关键是要问一下熟了吗。 对，那这个呢，所以他煮高温杀菌啊，那算了，我也管不了，我只能这样子安慰自己。可是那个碗筷的脏啊，我是担心哈、啊， 那通常比方说内地还是台湾有一个方法，现在用那个卫生碗筷嘛， 是那个塑料袋包的那种、 可是我告诉你啊，那味道不好的，那味道怪怪的，那总是还是不放心哈。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这样子，自然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 不是自然情况啊，这就人们这次检讨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原谅海底捞、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集体无意识，就觉得中国的餐馆恐怕比他们更严重的那他多了去了，还没他们态度好呢，就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意见。 那 但是因为这样，因为这样咱就这样了吗？ 那这我的主意就来了，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不能说规定啊、或者说大家发起运动哈，就是说每家店在一个角落要弄个水龙头一个地方，我们自己动手洗。哎，这是好主意了，我为了我的安全卫生嘛，比方说你给我一套碗哈，就算你那个号称已经消毒了，坦白讲我到这个地步我不相信你的，那我自己把塑胶袋撕开拿过去，或者叫我老婆过去洗碗。 香港不是每先上来都是拿那个茶冲吗？ 那冲是有一点点用，我觉得我真的要到了这个地步， 到后厨干活还能体会一粥一饭当时来之不易。 哎，很简单，用一分钟这样开个水。 关键大家可能还想，再脏不也没吃死人吗？ 对啊，是这样的。 所以我们博大精深嘛，博大精深嘛。